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继续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在教会的新约圣经第100页，13节到第21节，由我来读上帝的话语，请你聆听。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上帝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或直接翻译笨蛋，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位救主，是一位说话有重量的救主，就求你赐给我们耳朵，可以不只听，而是小心的听，认真的听，听到他到底在说什么。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也求你祝福今天因为生病或者其他缘故没有办法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自从路加福音12章第1节开始，耶稣那时候有很多人，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从一开始就在讲道或在布道。耶稣他警告门徒不要效法法利赛人假冒伪善，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他也警告门徒不要怕人，甚至不要怕魔鬼，只需要害怕一位，就是那数过你的头发又可以把你的灵魂丢在地狱里的上帝。他又说，在地上认他的人，他在天上的使者或在天上他父面前也要认那人，凡在今世不认他的人，在来世他也不认那人。耶稣警告不要亵渎圣灵，因为亵渎圣灵是总在今世来世不得赦免的罪。最后耶稣他鼓励他的门徒，同时也暗示门徒们，你们在世上会经历迫害，你们要在会堂，要在官府，要在有权人的面前为耶稣做见证，但是圣灵会指教他们当说的话，你们需要安静，如果你们没有办法安静的话，你们就要分开来做，我在对你们讲话。我们主耶稣那天他讲到或布道的内容很重要，甚至很沉重，是关乎天国的子民该如何在地上走天路，是天国的福音。耶稣那天讲到应该叫人心生合一的恐惧，或者把上帝的畏惧放入人的心中。那时路加记录，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有机会对耶稣说话，也许这是布道会的问答时段，听众可以提出各种的属灵上的疑难杂症，例如可不可以吃血，能不能买股票，或牧师灵恩派有什么不好，成功神学有什么不对，那一类的问题做球给唐牧师骂人的机会。也许主耶稣自己那天问众人，你们今天对讲到的内容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人没有提出问题，却有所求。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你也许会以为 听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传道人讲一篇最严重的道，那人可以提出更有 shall we say 更有质感的问题。他至少可以问夫子什么是亵渎圣灵的罪。那人那天有机会直接问耶稣这个之后困扰历代教会很严重的问题，没有，那个人没有问这个问题，他没有问其他的问题，他只要耶稣帮他处理问题。他显然没有听耶稣讲道，或许他以为他有听，或者他听懂了，反正他以前都听过了，但是显然他没有小心的听。就像人听到之后会对牧师说，牧师你讲的真好，我很得着。是的是的，可是牧师下次你能不能讲一些比较实用的东西啊，例如经历上帝的人际关系，国度性的理财原则，基督徒的婚姻观，和神心意的育儿策略。牧师你真的很会说，但你能不能动个手帮我的忙啊？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家产。这个人应该带给我们很多的安慰和鼓励。笑什么？我不是说你，我是说我们讲道的人。我的意思是，如果这种事发生在耶稣身上，那么这种事就会发生在任何讲道人的身上，有什么好奇怪的？耶稣回答说，你这个人，路加的希腊文只有一个字 anthropoi， 我不知道耶稣他说的亚兰文要怎么说，英文直接翻译就是 man what the， 你这个人啊，这不有没有高中你听得出来，单单这一个希腊字，你这个人充满了多少的无奈和不屑。外邦人的信心和耶稣家乡人的不信曾经都叫我们的主耶稣讶异，但是看来你这个人的愚蠢也叫上帝的儿子惊讶。你这个人啊 Man， 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耶稣确实要来断事，要来审判地上的活人死人，但是他现在奉差遣要传讲上帝国的福音，好叫人可以上天堂。而你这个人却要耶稣审断你在地上的家务事，你这个人确定吗？你觉得上帝的儿子会怎么审断你的家务事？叫你变卖一切周济穷人，你确定是你这个人所要的吗？加尔文说，耶稣在这里拒绝涉入那人分家产的事，要凸显神职人员和做官的他们有不同的权柄。但是我认为耶稣他有一个更直接的重点，重点就是耶稣讲道，耶稣不挑事情。这个重点衍生的推论是，如果那人那天小心的听耶稣讲道，他就不需要耶稣帮他瞧家务事，因为小心听到的人应该有属灵的分辨能力，能够搞定自己家里的事。这就是为何不会讲道的牧师总是热衷安排布局瞧事情，喜欢牧师帮他们瞧事情的人也通常是不受教的人。忠心教导的牧师不需要也不应该瞧事情，安排布局不是一个讲道人该做的事。耶稣他不是没有能力，他也绝对不是没有权柄，而是他根本不在乎那人的家务事。你这个人啊，你的事关我什么事啊？ 你们怎么分家产，对我，其实对你来说一点都不重要，因为重点是你这个人有再多的家产也带不上天堂，有再多的家产也无法送你上天堂。耶稣没有对那人再多说什么，他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要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贪心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不仅爱金钱就是贪心，任何你不应该爱的东西，你贪恋不属于你的人事物就是贪心。第十诫命，你不可贪恋人的什么房子、妻子、卑仆、牛驴，甚至他一切所有的。保罗说贪心就是拜偶像。很有趣的是，律法叫保罗知罪，特别知什么罪？在罗马书第七章，贪心。 Why？ 清教徒 Thomas Watson 说，贪心是一种特别属世的罪，就是目光聚焦在地上而不是天上的事，心智在意自己过于在乎上帝。就此 Watson 华生也称贪心是万罪之母， It's the mother sin， 衍生出其他各种的罪，触犯十诫的每一条诫命。因为贪心其实源自不信，不信上帝的话语，不信上帝慷慨，不信上帝看人比许多麻雀还珍贵，不信上帝，亚当他就贪恋那喜悦眼目的果子，不信上帝，人就听到而听不到，不信上帝，你就会伸手夺取那不属于你、你不该取的东西。贪心不外乎就是一颗不信之心。耶稣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你们要看守自己的心，抵挡一切的贪心。因为为什么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或直接翻译，因为一个人的生命不在乎他拥有什么。拥有这个希腊字也可以表示存有， interesting， 一个人的存有不在乎他的拥有。这其实你仔细想并不是一个很深奥的道理，任何路人甲都可以告诉你，你银行的存款多少不决定你生命的价值。但是对信上帝的人来说，对我们来说，这句话有更深的含义。这含义就是，你我们人在地上所拥有的东西，永远无法，或说得更精确一点，无法在永恒里满足人。因为上帝将永恒安置在人的心中。这表示，亲爱的信上帝的弟兄姐妹，你明白你是为永恒所造的，因此地上的事会过去的事永远无法满足你，凡你带不上天堂的事自然也无法在永恒中满足你。这并不是一个很难的道理。你们中间现在在努力为未来打拼的年轻人，你们现在在地上所追求的事无法满足你。事实是，你越追求你就越不满足。也许你不信 update 说的话，但是 update 可以向你保证，因为圣经告诉我，你不是为这些事所造的。You're not， 这些都过去的事情，怎么可能满足你为永恒所造的心？你昨天吃披萨吃得很饱，你今天现在你已经在想，牧师你什么时候讲完啊？我什么时候吃便当啊？是鸡腿还是空霸？你就像一只老鼠，你永远不得满足。所以英文说 It's a rat race。你追求这些事，你永远追不到。也许你会以为有更高尚的情操，有更永恒的价值 ，diamond， 钻石 ，diamond is forever， 钻石是永远的，或者男女之爱是永远的，我美好的记忆是永远的， 友谊是永恒的，亲情是不会消灭的，是吗？别傻了，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再也得不到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换句话说，你我的事业成就，你我的名声，你我的美好婚姻，我们成功养育儿女，这一切的事都不会叫我们在阴间更好过。这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上不了天堂，没有一件事可叫你在地狱里更好熬过永恒。So, 使徒保罗要我们追求上面的事，要思念上面的事。你不需要思念地上的事。为什么？因为你们已经死了。这句话，因为你们已经死了，因为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这是你吗？只有死人或不明白自己在这个意义上已经死了的人，才会在地上追求地上的事，因为他们也只有地上的事可追求。选项是你要死在过犯和罪恶中，或者你要向世界死，向上帝活。耶稣他说了一个比喻，在你们和合本里面，他很客气的标题是无知的财主。但是财主他不仅无知，上帝他自己称他为，这个字，希腊字，在罗马书2:20，中文翻译成蠢笨人、笨蛋、fool，这个笨蛋，他愚蠢不是因为他有钱，或者因为他有丰收，甚至不是因为他要拆掉他现有的仓库盖新的仓房。这个愚昧的财主首要的问题是他有太多什么金钱、土地、仓房。No， 这些事本身没有好，没有坏。他有太多他自己。这段经文有54个希腊字，其中有18个希腊字都是我、我的、我的、自己的、我。他田产丰盛，就对自己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我的出产，啊，我的出产，谁的出产？”谁赐下阳光？谁赐下雨水？谁的土地？谁叫蝗虫去其他地方吃收成？我的出产。那人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怎么办？说财主没有问上帝怎么办，他自言自语，他问自己，他自己想办法，我要这么办。把我的仓房拆了。所以这个人，他仓房充足有余的时候，他没有以财物和一件出售的土产尊荣耶和华，他更没有把收成分给孤儿寡妇和寄居的。以色列人明白，丰收所谓多出来的那些不是你的，是给寄居的，是给孤儿的，是给做寡妇的。财主要把这些收成收在仓房里给自己享用，其实就是将不属于他的东西要占为己有。这就是贪婪，这就是贪心，这就是最愚蠢的事。奥古斯丁有一句名言，把粮食存在穷人的肚子里面，比存在仓房里更靠谱。或者他的老师 Ambrose 安波罗修说，怜悯人的心引导我们上天堂，因此要把无用的金钱投资在永远的住所上。耶稣他自己也会说，你要把多余的给出去，变卖财产，周济穷人。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因为这就是聪明人做的事嘛。Right? 因为这是你唯一叫上帝欠你债的方式。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选项是你要欠上帝，还是你宁愿上帝欠你？你要当笨蛋，还是做一个聪明人？这就是为什么有钱人难上天堂，不是他们钱太多，而是他们太笨。除非上帝主动施恩，有钱人的眼光总是聚集在地上，他们的心总是在自己的身上。就此来说，眼光低下是有钱人的特征，不是吗？有钱人很难明白，凡他们所有的都不是他们的，都是赐给他们的。他们有许多的财物，就很难开口向上帝求，求什么？我们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有钱人为什么难上天堂？答案，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祷告。愚昧的财主，我喃喃自语，基本上就是一个反主导文。他想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只管为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我圣经里面的确讲，传道者他确实说，一个人有吃有喝，且在劳碌中享福，这就是福气。如果取决于，如果这个人认知，这都是出于上帝的手。圣经里面其他快乐吃吃喝喝的人，他们至少明白，因为他们明天就要死了。这个愚昧的财主不仅将他的丰收占为己有，甚至还以为自己有时间享受所堆积的财物。他愚昧到以为时间也是他的，他以为有时间可以放松心情，吃喝享乐吧。所以有一位牧师 Ken Hughes， 他指出，这是圣经里面唯一一次提到退休，唯一一次提到退休，并不赞许退休。高尔夫、咖啡、海滩、阳光，弟兄姐妹，我们往往忽略贪心与时间有关系。你我或许没有那么多钱，但是我们都像那财主，以为我们有时间，有时间享受，有时间悔改，多的是时间认识基督，甚至以为我们可以给人时间。Thomas Watson 指出，贪心不仅是贪恋地上的事物，也是将上帝的时间占为己有。当我们花更多的时间思念地上的事过于天上的事，我们就在放纵我们的贪婪之心，尤其在主日。贪心无如何违背十诫命，包括第四诫命，尤其在主日，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心，他就怎么样守主日。贪心还是尊主为大的心，弟兄姐妹，我们若不贪心，就必要明白，主的日子不是你的日子，不是我的日子。主日不是早上两个小时给上帝，其余的时段吃吃喝喝、洗车、修马桶、加班、赶作业，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欲，不说自己的实话，就表示在安息日以上帝为乐。亲爱的，安息日主日是主所赐给你的恩典， 给你喘息的空间，不再看自己，你看自己烦不烦呢、啊？给你机会，不再顾你自己的事、自家的事，叫你逃避自己而奔向上帝，因为有一天你要在他面前与他同在，直到永远，不是吗？其实，在安息日总是忙东忙西，忙自己家里的事或另外有安排的基督徒，也不应该奇怪主他会随你的意思叫你在安息日总不得安息。Try it， 试试看。因为你的主大有恩典，你要在主日忙你自己的事，主通常会顺你的心意，给你很多事忙。Sinclair Ferguson 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也说一个故事。或许你听过这个关于魔鬼的故事。就是魔鬼，大魔鬼好了。魔头问他在他手下受训的小鬼。那这些小鬼说，我差遣你到世上，你们要说什么话来诱惑世人？所以第一个小鬼回答说， 我要告诉他们，我要告诉他们世界上没有上帝。 我不知道魔鬼怎么说话，但是这是我们中间孩子们的意见，我之前有征询他们的意见。 我要告诉他们世界没有上帝。 大魔鬼说，没有用了，笨蛋，只有笨蛋才会相信没有上帝，笨蛋自己会下地狱，不用你去诱惑他。所以第二个小鬼说， 我要告诉他们没有最后的审判，也没有地狱。 大魔鬼说，那没有什么说服力，因为经上不是说，那魔鬼熟悉圣经，经上不是说是非之轻见证，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人多少都还会有良心告诉他们是非。所以第三个小鬼，第三个小鬼说，我要告诉他们说，你没有什么好着急的，你多的是时间，你急啥呀？先处理好你自己的事，再去信耶稣，先安排好你家里的事，再来教会，等你公公婆婆过世再受洗也不迟，给你自己一点时间再悔改也不急。大魔鬼说，你这个鬼啊，厉害，聪明，这肯定有用，你去给他们时间，你去告诉他们不急，你有时间，你还有很多时间。上帝怎么说？上帝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上帝说，无知的人啊，笨蛋，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必要直接翻译就是用同等的价格要回来。所以你看得出来，其实上帝从来没有撤销以命偿命的原则，而你不知道上帝什么时候要你的命，无知的人，你不知道，你什么都有，只是你没有时间。当上帝与你算账的时候，你无法用世上任何东西赎回你的灵魂。你应该想起诗人说，见人发财家世增荣的时候，你不要惧怕，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带不去，他的荣耀不能够随他下去。问题是，当上帝算账的时候， 有谁可以以命偿命？有一些人可以，就是那些为了基督而抛弃一切的傻子，就是失去自己生命以得着生命的笨蛋，就是不再为自己活，因为反正他们活在世上已经没有自己的那些人，因为现在活着不再是我。那些人，世人眼中愚拙的，不计算自己的私事，不在乎自己名声的人，那些人，唯有那些人可以以命偿命，因为他们得着基督，因为上帝的儿子为他们舍命，他们就有命可偿还上帝。所以真正聪明人的算计是，我要用我的生命偿还上帝，还是我宁可拿上帝儿子的生命做自己的赎价？耶稣继续说，凡为自己积财的，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什么是在上帝面前富足的，或向上帝富足？对上帝有富足的信心，对人有充分的爱心，对主的应许有切实的盼望，信望爱嘛？这很抽象吗？也许。所以主耶稣他很体贴，之后会具体的告诉你该怎么做。变卖你的财产，周济穷人，之后我们会讲。但事实是，弟兄姐妹，如果你不信上帝，你也不爱人，你对来世也没有确切的盼望，你根本无法变卖你的财产，因为你也只有你的财产。人要怎么在上帝面前富足？他儿子我们知道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好叫我们因为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就是为何保罗将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什么？他基督，你有基督，你在上帝面前就富足。你在你救主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总是有长进，你就有一切所需的丰盛。所以清教徒会说，这个丰盛是在恩典上的富足 ,rich in graces。也就是说，这是赐给你，不是你自己的富足。OK, 这太属灵口号，太抽象。Fine,OK,、okay, 你怎么夺取，你怎么取得，你怎么赚取这些属灵的财富？原则是什么？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走。所以你使用主赐下的恩典媒介，你操练恩典必然恩上加恩，还是你宁愿做一个贪心的笨蛋？你如果把时间占为己有，你自然总是没有时间。每天五分钟要灵修，我求你们，很难。读经祷告没有时间，很累呀、啊，因为你早上要去买健康早餐，晚上有人来家里，主日下午要备餐，很忙啊。你在上帝面前就总是没有时间，只是个穷人。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做穷人，不要做愚昧的穷人，要看我们的主，他本来富足，他本来富足，他不只有时间，他有永恒，他在永恒中自有自存，但是为了你的缘故，他居然来到世上33年，他没有吝啬不给你时间。既然他给你时间，你就没有时间不为他活。就连他 为你的灵魂偿命的那天晚上，都把时间给了你。他设立主的晚餐的时候，你在他的心上，他在客西马尼没有忘记你，他在十字架上那最后六个小时，他想到你，他把他全部都给了你，包括他的时间，一分一刻一秒也不少。这样你拥有他，你就拥有永恒。聪明的你，哇，这个交易划算吗？用你的时间换他的时间，这给你动机，不要贪心，不要做一个无知的人，像那愚昧的财主吗？其实如果你真的拥有一位慷慨的主，你也很难贪心小气，总是我不是吗？毕竟你的主他自己不小气，也毕竟贪心的人上不了天堂，贪心的人也不用上天堂，因为他们已经在地上得着赏赐。毕竟天堂没有小气的人，因为那带领我们进入天堂的开路先锋，那要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的元帅，天地的主，拥有一切的他不小气。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赦免我们，因为我们很愚昧。是的，虽然我们没有丰收，我们也不盖仓房，但是我们也总是很难相信万有全是我们的。Ours 都是我们的，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事，全是我们的，因为我们是属于基督的，而基督又是属于你的，你的儿子，拥有万有的人。花时间在自己的事情上，努力打造自己的小王国，专注自己的家务事，就是最不合理也最愚蠢的事，除非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没有生，没有死，没有今世，也没有来世，都不是我们的。那么我们真的需要为自己的事打拼、烦恼、操心，但是我们有，万有都是我们的，因为你的儿子为我们舍命。除非我们不要他，除非我们不认他，我们就没有理由只在乎自己的事，想自己的乐，支配自己的时间。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